拒绝吸烟。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所有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大家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刘继彤。 今天也是本周的第一个工作日哈，不知道大家这一天过得充实不充实，而这些放假在家的这个同学们学生们啊，这个假期的生活过得怎么样啊？ 哎， 反正晚上啊，这个上班的也好，还是退休在家的朋友也好，吃了吧 晚上 对、 哎、现在快到吃晚饭的时候， 我估计应该有很多朋友都是边吃着晚饭边听咱大城小事。 哎，所以呢咱们尽量的给大伙儿说点啊，这个让大伙儿吃饭吃痛快的事儿， 哎，舒坦的事儿啊。这一开篇这件事儿、 哎、 那简直就是让人心里太舒坦了。 怎么着？ 今天中午啊，27岁的小易正在海军总医院捐献造血干细胞。 哦，为什么呢？ 他是中华骨髓库第5000例捐献者。 哦， 也是中华骨髓库北京分库第217例捐献者。 嗯，这可很不容易啊。 小易呢，老家在内蒙古，哎，是我老乡啊。6年之前呢，他在河北某大学读书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华骨髓库。 嗯， 毕业之后啊，他到南方工作了一段时间。这不今年5月份来到北京，在一家酒店担任游泳救生员。 哇，说明他的身体非常棒。 哎，这刚刚在北京站稳脚啊，他就接到了中华骨髓库河北分库的电话。 嗯， 说他和一个6岁的再生障碍性贫血患者配型成功，如果他能捐献造血干细胞，可能会挽救这名患儿的生命。 哎呦， 这小易一听啊，二话没说当即同意。完成了一系列的检查之后，今天中午医护人员开始采集小易的造血干细胞。 嗯， 下午呢，采集好的造血干细胞将输到患儿体内。 也就是说，现在这个造血干细胞已经给这孩子用上了。 哎，这几天小易呢就住在海军总医院的血液科。 嗯， 我看到病房里的血液病患者呀，还挺心疼的。小易说啊，很多朋友啊都用伟大这个词儿来夸他。但是他自己觉得就是做了一件很普通的事儿，只不过啊，做这件事的人还比较少。小易也说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加入到中华骨髓库。 哎， 这不仅啊救的是一个人，而是挽救一整个家庭。 没错， 中华骨髓库呢现在已经成为世界4大骨髓库，志愿者已经超过了200万人。根据了解呢，凡是年龄在18到45周岁、身体健康、血液检查合格的，都可以成为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嗯，那么这个造血干细胞它的捐献和我们普通的平常献血有一点区别，它是你要先把你的这个整个的资料还有这个情况录入到这个造血干细胞这个 数据库 骨髓库里头、 嗯、 对，然后呢如果有配型合适的时候再进行采集。 没错， 嗯， 反正北京新闻广播很多档节目已经给大家介绍过这个采集的过程，已经这个原理啊。 对， 这也是希望像这个小易这样啊，浑身充满着热血和正能量的这样的好心人能够在我们身边越来越多、 嗯、 有的时候可能真的就是一点点勇气的问题，是吧？要不然今天这样，我们和大家聊一话题吧，我们说说、 嗯， 燃眉之急怎么样？ 哎，你看小易这个行为呢，就是捐献这么一下就解决了那个家庭孩子治病的燃眉之急。 对，您有没有过这个被别人解决了燃眉之急的这样的经历？有没有谁解决过您的燃眉之急？ 哎， 您曾经有没有解决过别人的燃眉之急？当时是一什么事儿、 嗯、 这事儿给您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都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啊，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跟我们互动。大家呢可以发送您的互动内容到我们的订阅号大城小事啊，关注并留言，这我们期待着您跟我们聊聊。 嗯， 好了，那么接下来呢，继续跟您聊这些这个小故事啊。最近这几天住在东城区一个小区里边啊，这个叫优胜美院啊，你听这名字吧， 嗯， 还挺美的这么一个小区啊。住在这个二号楼的居民就反映说，和他们这居民楼相距不超过两米的这个八号楼的墙上，突然新开了几个窗户，哎，有的窗户就正对着他们住宅的卧室。居民就说了，你看他开窗户施工，这个噪音还有他里边这个以后传出这个噪音啊，特别影响我们生活，而且我们这隐私，你看有的窗户就对着我们卧室，你说这个怎么办呢？隐私都被侵犯了。那么目前呢，这个开到窗户的酒店负责人也和居民沟通了，承诺尽快的给居民们一个答复啊，这是当然是一个情况。那么记者呢知道了这个情况以后，也到小区去看了一下，八号楼它的四到七层是一家酒店， 嗯， 啊，我估计是把这个楼啊，这个产权单位给租出去了，哎，让这个经营酒店的人呢，在这儿搞这个酒店。那么和八号楼相对的二号楼呢，都是居民的住宅，没有什么这个搞经营的， 嗯。 那走进二号楼的楼道，记者就看到八号楼的一个外墙，一堵外墙上就开了好几个窗户，这窗户外头呢，还架起了一些这个铁皮的那个遮挡， 嗯， 啊，这个是估计是施工的时候挡着吧， 嗯， 哎，以后不知道是不是。窗户弄好了就会撤掉了。那二号楼的几位居民就跟记者说了，说这窗户呀，一周多以前就开始凿了，目前已经凿出了七个了。一开始呢，我们就看见在墙上他们打了几个眼儿，还以为是搞什么内部装修呢，没想到晚上下班回家一看，好嘛，对面开了一扇窗户， 哦， 而且这窗户还正对着我们这厨房和卧室， 多不方便呢。 嗯，居民们都说了，开凿窗户之前没有任何人来征求我们的意见呀，也没有出示过相关的文件呀。那么记者来到二单元的六层的一户居民家里，就看到对面楼房开出来那个窗户正好对着他们家卧室，也就是两米多远的距离， 嗯，是够近的。 那，哎，居民说了，你看现在最严重的就是噪音问题，之前呢对面他这个是吧，这个窗户他没有，我们也不知道里边有什么，他有什么事儿。现在有窗户了，连个遮挡的东西都没有， 嗯， 两边直接就能看见， 哦， 这个面对面我们都能聊天了， 是够近的。 虽然现在改成了这铁皮架子了，但是噪音问题仍然很严重。两个楼离得这么近，这施工这几天吵的我们是根本都连窗户都不敢开。而且你看对面它是个酒店呀，二层三层是它的餐厅， 是 餐厅里头一到吃饭的时候呼噜呼噜来好些人， 嗯， 是吧，又说话又还有这餐厅做饭呢，这声音叮叮当当的都听得很清楚，一点隐私都保障不了了。除此之外，这个还有居民担心呢，说你看它这是餐厅是不是， 嗯， 餐厅它就得炒菜啊， 是啊， 炒菜就得有火呀， 啊，对呀， 是吧，你过去你这砖墙要万一发生火灾它还能防火，现在倒好，凿出窗户来了，那边万一发生火灾，那火苗子顺着窗户就窜出来了。 而且这离着就两米，很危险。 这把我们这都给燎了吗？ 是 不是？哎，所以基于这些情况，不少居民就来到酒店，要求他们把这个砖墙恢复原样，哎，保持大家的安静。但是酒店的负责人呢，是迟迟没有露面，记者也始终打不通他的手机。据一位自称是老板同乡的酒店工作人员介绍说，之所以在墙上开凿窗户，是因为酒店经营不善， 嗯， 想寻求与另一家酒店的合作。那么对方呢提出的条件就是在墙上开几个窗户，老板也是没办法。 这开了窗户经营就能善了？ 谁知道啊？记者随后呢采访了一下八号楼的产权单位，啊，是交通运输，这个叫通正运输有限公司啊。嗯，那么这个公司的一名经理就说了，说这个墙体虽然不属于承重墙，但是之前我们已经和酒店的负责人沟通过了， 嗯， 还给他们下达了告知函的，说你们协调好，要协调好跟邻里的关系， 嗯， 就人家既然邻居有意见，你们就别在墙上再开凿这窗户了啊， 哦， 但是酒店呢他不为所动，哎，就是不听，那说现在怎么办呀？他说那就干脆让这些居民你们直接起诉这酒店啊，维护自身的权益，你们去告状去吧。 嗯， 记者呢从北京市规划委员会查询以后得知，在建筑物的外立面开凿窗户属于破坏建筑原有结构。 是， 如果是承重墙，必须首先取得建委安监科的同意。如果即便是像那个前面这个啊产权单位的这人说的似的，不属于承重墙，但是也需要经过原审批单位的许可。那么既然没有得到许可，现在这种情况看来本身没有窗户后来开窗户那是不允许的。到七月四号的时候，酒店的负责人出面和居民们协调，并承诺说在周三 给居民一个答复。目前居民们还在等待之中。周三就是今天是六号， 今天周二， 八号， 明天。 今天周一 啊，今天周一啊，对不起啊， 周三八号啊， 那 个八号咱们再这个关注一下有没有什么具体的结果。我觉得最后的应该的结果就是他把那个外墙要恢复原样，这是这个按照规定应该是这样做。 凿掉了多少块砖，您再给我垒回来多少块砖，是吧？ 嗯，而且这个我记得好像国家物业管理有相关的规定，就是说在这个居民楼里边搞这种所谓酒店的经营，这其实也是违规的啊。这个我们居民朋友也可以直接像什么工商局啊，像相关的部门也可以直接举报，然后去这个解决这个问题。 看来这事儿好像本身就不太经得起推敲哈。 没错。 哎呀，这个楼院里树长得挺好的， 嗯， 这好好的怎么说砍就给砍了呀？ 啊， 昨天中午啊，朝阳区西坝河中里的热心居民就发现，楼院里啊来了几个身穿便装的工人， 嗯， 这些个工人啊把主干道旁边的树木都给砍了一半，那砍下来的树冠就给装上了卡车。 哟，这什么人呢？ 居民就担心呢，哎，你们说这人是不是来偷树的呀？ 大摇大摆的。 哎呦，这记者赶紧到现场一探究竟吧。 嗯， 记者赶到小区呢，确实是看到主干道两旁种着整整齐齐的行道树，有一部分树木呢确实是被削去了树冠， 嗯， 就剩下了那个粗壮的树干，反正一看就光秃秃的啊。 嗯嗯， 小区里边呢停着两辆蓝色的卡车，从树上削砍下来的木头啊已经装满了卡车。 嗯， 确实有几名身着便服的工人师傅正忙着收拾地上残留的枝叶呢，然后准备上车，打算把这些木头给拉走。 嗯，居民们怎么说呢？ 反正院里有几位热心居民就说，哎，我让他们停下他们都不听啊。 是啊， 这些工人身上没穿工作服， 哦， 也没拿什么证件呢。 嗯， 你说进了院就开始砍树，那一看这就是挺可疑的呀。 嗯， 居民们试图让他们先停下，你先说清楚你为什么砍树啊，你再砍。 哎， 但是这些人压根儿就该砍还是砍。 说这哪儿的人呢？这是 他们说他们自己是绿化队的。 哦， 居民们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嗯， 所以啊居民们有担心偷树的可能。有居民还认为啊，这个削去树冠呢会对大家纳凉产生影响。 哎，那个真是啊，那个有的地方它比如说过去有那电线呀什么的， 嗯， 可能那个树冠会影响到这些电线，会定期的去修剪一下。 嗯， 但是也没有砍这么苦的呀。 这不记者来了吗？看着几个正在砍树枝的工人要上车啊，记者就拦住他们简单唠了几句。 哦， 人家说这活还没干完呢， 啊， 这个回去先沟通一下再跟您说吧啊。 是啊， 一位师傅跟记者说，他们呢确实是朝阳园林绿化二队的工人。 嗯， 因为院里啊有很多这个空中线路都跟那个硕大的树冠纠缠在一块儿。 还真是， 这不夏天用电高峰来了吗？容易引起各类隐患。 嗯， 所以这才来修剪树冠的。人家也说啊，居民不相信我们呢，我们就先不干了，以免惹恼大家。 哎，你看看， 后来记者也联系了园林绿化部门，很快呢就证实了工人们的说法。 嗯， 希望居民们呢能够多理解吧，沟通不到位的地方我们以后多注意， 这个很关键。 记者离开现场的时候也查看了那些还没有完工的地方，高空的线路啊从密集的枝叶当中穿进穿出，那个线路的胶质外皮呀，啊，和干燥的树杈确实是紧贴着的。 嗯，时间长了呀，这比如说刮风啊下雨啊，它这一摩擦呀，这个电线这外边的皮这么一老化，它就容易裂开了，就容易漏电了。 对， 这是一个隐患。 人家真的是绿化队的， 嗯， 来消除火灾隐患的。 但是 大家伙可以放心了。 哎，这里边有一个沟通的问题。 哎， 是不是能先跟这个居委会啊，或者跟这社区的这个里头打个招呼啊， 啊， 然后贴个通知 啊。 哎，最起码或者说有这个居委会或者社区的同志跟着跟大家来解释一下啊。 嗯， 哎，这个因为现在是吧，这有好多这个大家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我们的这个居民朋友警惕性也都挺高的。哎，所以要先沟通再施工，这样更好。好了，刚才说了啊，说现在有好多的这个朋友说有好多事儿，说我不相信，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现在各种这个谣言呐，这个骗子呀，实在是有点啊，也比较多， 就假的比较多。 对了，尤其是在这个网上啊，网上就说什么的都有啊。前两天 就有人在网上说了，哎呀，这个有图有视频有真相啊，说这个股票大跌，这个股民都跳楼了啊，说的有鼻子有眼的啊。七月三号下午3点多，有人就说了，有人就在北京金融街这个一个银行那个楼上跳楼了，然后呢，好多网友就在底下跟帖呀，啊，就回复啊说，哎呦，赶紧拯救股市，拯救生命吧。而记者调查后发现，这个所谓的网友他在微博里描述的这个啊所谓的金融街的这个大楼，他根本就不在北京。 哦， 当然这楼上确实发生了一个坠楼的事件，这个也有照片也有视频，是在什么地方拍的呢？这个楼是在江苏省南通海门市的一个大厦的外边 啊，远着呢，不在北京。 哎，根本就不是北京这儿的事儿。哎，结果这被这个人给说成了在北京金融街有银行上面有人跳楼了。最终呢，北京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北京也发布了辟谣的消息，说网上有人传因为股票大跌在北京金融街有人跳楼，经查这个消息所传的信息不实，其中图片视频都是七月三号下午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南通海门市一个男子从当地的一个大厦上跳下来的这个情况。 嗯， 具体的原因呢，当地的警方还在调查呢。那么在辟谣之后，警方曾经表态提醒广大网友不要轻信和轻传这些不来源不明的信息，哎，发现可疑的情况呢，可以向公安机关举报。对于那些恶意造谣散布谣言造成严重后果的人，警方将依法严肃处理。 嗯， 那么到了昨天，北京警方通报说，经过警方的工作，七月三号在网上发布有人因为股票大跌在北京金融街跳楼这个不实信息的田某，男，29岁，北京某科技有限公司的项目经理啊，还是个项目经理，你看看，结果被查获了。目前呢，田某因为寻衅滋事被海淀分局依法进行行政拘留。那么在通报案情之后呢，证监会也表示将会同公安机关严打造谣传谣的行为。同时呢，这次的所谓的金融街股民跳楼的谣言被这个造谣者被行政拘留之后，北京警方也呼吁广大网民要遵守法律法规，不信谣不传谣，警民联手共同创造健康清朗有序的网络环境。 嗯，说的真好啊。嗯，确实是这个今天这一个谣言，明天那一个谣言啊。 嗯， 咱北京很多市民已经具备了这样的鉴别能力， 哎， 一看就是假的。而且这个事儿啊，就是大家伙要是真的有这样质疑的话，您到网上一搜索，您就会发现类似的消息在头两年这个换了不同的位置，换了不同的城市，换了不同的原因啊，配的图都是那几个图。 没错， 对，您一搜这谣言就不攻自破了。 嗯， 是吧？所以说大家能有这样的一个清醒理智的头脑，还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儿。 大城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城， 大城标记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城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城才是生活的大城， 大城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城小事》。 欢迎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嗯，我是刘继彤。 刚刚这说的那个围挡啊，说那个墙上开窗户的事儿，老周就说，哎，你们说那个建筑施工围挡的铁皮学名是不是叫瓦楞铁呀？ 瓦楞铁，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反正人家文章里没写啊，这个咱们就照着说。 既然问到了，咱知道的听众朋友也替咱给回答一下呗。 有一些这个施工围挡的那个，比如说像在地面上竖起来的那个挺高的那种，应该是那样的那个瓦楞铁 啊。 但是它在窗子上是这个开窗户的时候施工的有没有那么大，我就不太清楚了 啊。所以老周也说，你这开的这是前眼吧？博岸博新说啊，燃眉之急，雪中送炭啊，都是我们的美德。 哎， 事情不在大小，能伸出手来给他人就值得称赞的。 嗯， 这我们社会呢要大力提倡促进和谐社会的发展。 没错， 今天我们和大家说的话题说的是那个雪中送炭，燃眉之急啊。 哎，这也雪中送炭是他们家的。 对对对， 雪中送炭就能解决人家的燃眉之急。 是是是是，一个事儿。 对，比如说街坊邻居有一些什么困难的时候，你伸把手啊， 嗯， 是吧？在街上看见了有人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哎给使把劲儿啊， 嗯， 这些都算是。 就我在办公室饿得前胸贴后背的时候， 哎，我给你一块烤白薯， 哎，两片饼干啊，那都是解了我的燃眉之急呀、 啊。哎呀，这是真是好事儿啊！ 一直记着， 没错。 这个反正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说的就是您有没有被别人解决过燃眉之急呀、啊 嗯？ 有没有这样一个人解决了您的燃眉之急？当时是一件什么样的事儿，给您留下了什么的样什么样的印象？您有没有曾经替他人解决过他人的燃眉之急呢？ 哎， 都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互动。大家呢可以将您的互动内容啊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大家可以在订阅号当中查找大城小事，关注并留言。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路况和广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我打， 我打， 手下留情。 我打的人保直交专线4001234567，未投保客户成功试算车险保费，就送10000毫安移动电源。电话打起来，电源拿到手。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远离夏季中暑，缓解肠胃不适，我有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同仁堂国药。 哎呀，撞车了怎么办呀？ 不怕，即日起到9月30日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你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快去投保吧。 10108888，太平洋直销车险，伴您安全出行，一路畅通。 百安轩装潢国际品质，7月3日至12日签约装修，购材折上再九折，仅限10天，选家装购建材就来百安轩。 下载钉钉 FM 手机客户端，好节目先订阅，更新之后会及时提醒你哦。 一起来关注路况。目前东三环双井桥南向北方向主路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司机要注意避让。路面上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 小事 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欢迎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刘继彤。 家住在某小区的这个一层的这个老李啊， 嗯， 将这个部分暖气阀门给关了。 嗨， 他关这一下，导致楼上的住户没法正常供暖了。 哎，这些这个老楼啊，他那个供暖的那个管道啊，拿咱们这个物理上那个电路上有一个 串联， 串联的。 对， 你这一关，上边就不热了。 是啊，就为了这件事儿，楼上的两户邻居就将老李告上了法庭。 好家伙！ 要求打开暖气阀门，并且赔偿损失。 哎，这个应该是这个挺早以前的事儿了啊、 哎。 虽然现在都挺热了，但是这个案子才刚刚的有了个眉目。 记者昨天获悉啊，朝阳法院裁定先执行，判令老李在供暖期内将阀门打开。后来一审判决呢，他在供暖期内保持阀门打开状态，并且分别赔偿李先生和邓先生夫妇电费各300元。 哎，就是没有暖气的那几天，人家只能开空调了。 对，最近的这件事呢，终审也维持了原判。 嗯， 李先生和邓先生他们这个夫妇这两口子啊，和这个年近七旬的老李呀、啊，都住在朝阳区左家庄北楼的一栋北里的一栋楼里。 哎， 这是上下的邻居。去年供暖季开始啊，原告方就发现，怎么这屋这么冷呢？怎么比往年都冷呢？ 是， 这冻得直哆嗦呀！这找找原因吧。多方查找之后才知道，住在一层的老李呀、啊，因为供暖费报销问题跟那个单位发生矛盾，所以将相应房间的阀门就给关了。 嗨， 因为老李拒不打开暖气阀门，这原告方曾经报过警。也向供暖单位和居委会等多个部门反映过、 嗯、 但是没能解决。 哎， 这实在是没招了，冻得受不了啊，只能向法院起诉了。 嗯，但是到这个法院呀，起诉之后他审理他有一个过程。 对呀、啊、为了确保这先别让人冻着呀、 哎、 这个法官呢先做出给予这个执行的裁定， 就是告诉他必须先怎么样怎么样， 你先把阀门打开、 嗯、对对对对， 裁定老李啊立即打开供暖阀门， 嗯， 并且在供暖季内你得保持着阀门打开状态。 对，要不然跟你没完。 你不能说今天我们这法官让你执行的时候你开了，我们转身一走你再给关上、 哎、对， 你这一供暖季啊都得持续打开。 嗯， 最终呢，法院一审判决老李将暖气阀门打开，并在供暖期内保持阀门打开状态，赔偿李先生和邓先生夫妇电费各300元。 哎，这老李还不服呢。 哎，对啊，这所以这才是这个有了二审，但是二审， 哎，上诉了， 还是维持了原判。 对，现在是二审维持原判。所以说这个事儿就是这样，街坊邻居的是吧？有事好商量。您光顾了自己跟是吧那个某单位的那个纠纷了，您这倒是痛快了。楼上邻居呢，那个家里都冻坏了，这也不行啊。 这事儿您得换着想，这要是楼下把您的这阀门关上了，您这一通天过的那舒坦不舒坦呢？ 住一楼还有楼下吗？地下室是吧？ 换位思考，您搬二楼去。 你还真别说，就这个老楼的这供暖系统啊，它特有意思。 啊， 有一年我们家那个一楼的那个房子，它也是暖气老不热，后来一查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什么呀？ 顶楼把这个回水的那个管路给关了。 啊， 哎，这个人家家里人出国了，怕跑水，就把所有的阀门都关了。没想到这个他这个供水啊、供暖啊，它循环不了了。哎，所以也使得这一个单元的这个房间的暖气都不热。 所以说回来啊，这大家伙虽然是邻居，但是住在一栋楼里啊， 哎， 这有很多莫名之间的联系。 相互之间呀，要相互理解、相互关心和相互照应。 对，这个照应这词儿说的特别好。 就是 今天您跟我们家有关系，明天我们家跟您家也有关系。 是， 城门失火哪能不殃及池鱼啊？ 没错。 所以说大家伙都是这个邻居们都是一家人，是吧？不能只想着自己，也得想想家里人呢。 没错。接下来说一个出去吃饭惹出来的事儿。有一个1岁的小男孩啊，跟着爸爸妈妈呢出去吃饭，到了一个火锅店 吃火锅。 1岁多的小孩吃火锅行吗？ 反正是吃了， 能吃啊。这1岁的小朋友已经开始可以吃了，涮点那个小肉片啊、小菜啊什么的，哎，给他吃。这个孩子叫小雨 啊， 他的母亲孙女士就说了，去年的2月12号啊，他和丈夫、孩子带着儿子在这个连锁的火锅店啊，这个方庄的一个分店里头用餐。这儿子在这吃饭的过程当中呢，说把这个店里头消毒用的那个84消毒片给吃了 啊。 回家以后出现了呕吐等不适应的症状，到医院检查治疗后才得到缓解。这孙女士说，这个事情是小雨后来产生了对食物的恐惧心理，对他的心理和成长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而被告呢，明显没有尽到监管和自查的责任，饭菜卫生不合格，并且这个事后对孩子不闻不问，也没有进行赔偿，就起诉了。哎，起诉到法院，要求被告书面道歉，赔偿孩子后续检查费用、医疗费2万多块，精神损失费5万。据了解，事发后小雨经过医院检查，咽喉部未见明显异常。医嘱说到儿童医院进一步就诊啊。第二天呢，小雨又经儿童医院耳鼻喉科内窥镜检查，也发现没有异常。医嘱是变化随诊。在庭审的过程当中啊，你想去年2月份的事儿是吧？然后起诉到法院，哎，这个就经过一系列的庭审。庭审的过程当中，这个连锁店的代理人表示，事发当天小雨的父母发现餐桌上有白色的一些物品，就询问店内职工啊，这是什么东西啊？我儿子拿起来给吃了，这个怎么回事啊？这个店内职工呢，自身专业知识有限，就以为是那个84消毒片 啊，以为是、啊， 就回答说，我那个84消毒片啊。但实际上不是啊，那人法院就问了，不是消毒片是什么东西啊？说就是我们那个水壶里的水垢啊，这个水垢咱们都知道，就水碱呀、哎，这个碳酸钙啊，是吧？您吃点也没事儿。这个用餐之后，孩子父母坚持要去医院检查，本着负责的态度，店内呢员工已经陪着去医院就诊了。结果显示，原告的身体并没有什么损伤啊。对于孙女士当庭出示的由事发店面负责人签字认可的写有“小雨误食了消毒片”等内容的字条，代理人说，孩子经过3次检查之后，在其父母的强烈要求下，员工才在字条上签的字 啊，不太自愿啊。 没错啊，当然了，这个消毒片到底对这个孩子有没有影响呢？ 是 啊，这个原告方的代理人就说了，消毒片是强氧化剂，如果直接吃下去会造成口腔黏膜以及食道受损，不可能不受损伤。这个所以餐具中的白色物品呢，它是水垢，不是消毒片。这个可能是这你也是咱们在家里要用那个的时候，你往那水里一放的时候，它就会咔 啊，是吧？他就有那个沸腾的那感觉啊，这孩子要吃下去肯定是会受伤啊什么的，所以呢，他们就认为啊，这个孩子其实没问题啊，这个就电话回访里边进行了解释，但是呢，原告父母并不接受啊，这个事情造成了不利的后果。原告呢也，但是呢，他说了很多的这个孩子食欲不好啊，不爱吃东西了，又治了多少多少钱呀，也不能提供这个证据，比如说发票啊什么的，你治疗这个20000多块钱的这个治疗费，这个收据啊，发票在什么地方呢？所以他们也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这个我们不能承认啊，也不能承担这个损失。那么法院经过审理认为，行为人经因过错侵害了他人的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的责任。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以及现有的证明，原告在被告门店用餐时确实接触到了，甚至说吃到了这个餐具上的白色物质。虽然被告不可能啊，不认可这个物质是消毒片的残留，但是呢，门店的负责人通过书面的方式对这个事情也确认过，所以被告提供的餐具环节上是存在过错的。你不管是上边还遗留了水垢，还是说上边这个残留了这个消毒片的这个残留，都是有责任的。 对， 那么法院经过这个审理之后说，现有证据显示原告在事后经过医学检查并没有发生异常，在他主张的这个厌食、肠胃不适的这些问题呢，又没有任何的证据能证明，也没有能够提供证据证明被告的行为造成了相应的损害后果。 几个事儿连不上， 对，所以他们主张的这个后续治疗费用也没有实际发生。 嗯， 那么原告可以等到实际发生之后另行主张。基于这些原因吧，就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判决书还特别指出，被告作为一家大型知名餐饮连锁企业，餐具饮具盛放的直接入口食品的容器使用前洗净消毒是一个基本的服务原则。 是， 虽然本次事件从目前来看没有造成对原告的损伤后果，但是不能掩盖被告出现餐具不洁的事实。被告应该应当引以为戒呀，更注重这个饮食卫生与安全，防微杜渐，为顾客提供优质贴心的服务。 这是一句公道话啊。 没错。 所以确实这个对于带孩子出去吃饭，很多家长也有这样那样的担忧。出了这样的事谁都不想看到。所以说咱进饭店之前不是能看到有一张那个贴吗，大大的贴海报啊，那个上面写着 A 呀、B 呀、C 呀、笑脸、红脸、绿脸啊，那个东西。 你可以先检查一下。 对。 觉得情况不符合吧。 那 咱们就拜拜了。 餐厅的卫生标准和服务标准比较高的那个餐厅啊，那都是 A 级的餐厅，这个 B 级餐厅呢也还不错。您要一看那是 C 级餐厅啊，再便宜咱换一家吃吧。 可以换一家了。 是，毕竟说这个东西还是经过这个评估和检测的啊。 没错。 还是可以相信的，您进门的时候找一张蓝色的贴在墙上的那么一告示，是吧？对，还有听众朋友正问呢，说今天来晚了没听见话题啊。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话题说的是这个解决燃眉之急的事儿啊。这个我们继续给大家讲故事，您就发着短信啊。 没错。 这个自称被诬陷偷鸡蛋，被超市被迫解除了这个联营合同，刘女士一气之下就将超市告上了法庭，索赔经济损失10万块。但是超市那边说法是，这我们产生冲突不是因为偷鸡蛋啊，是因为刘女士售卖散装食品。刘女士说，去年12月31号，她跟通州的某超市签订了联营补充协议。在这个超市啊经营主食柜台。今年4月3号，超市店长诬陷她偷超市的鸡蛋。之后啊，店长要求刘女士当天就撤柜，并且逼迫了她签那个解除协议。刘女士认为啊，超市造成了她经营损失，起诉要求对方赔偿合同剩余期限10个月的可得利润，损失是10万块钱。但是超市负责人说啊，这个事发当天，刘女士啊在主食柜台擅自销售散装的冷冻水饺、汤圆和元宵，这些商品不应该由主食柜台销售。刘女士也没法提供散装食品的进货渠道和检验报告。而且啊，超市也没有售卖散装食品的资质。超市呢就要求刘女士下架这些散装食品，但是遭到了刘女士的拒绝。后来双方协商一致， 解除了这个之前那个联营补充协议的合同。 这边没提偷鸡蛋的事儿啊？ 没提呀、 啊。嗯，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啊，刘女士呢认为是超市违约导致合同解除。 嗯， 但是她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超市违约，所以啊就驳回了她的诉讼请求。 这个也是，这个是一个在我们生活当中用到遇到比较少的事儿啊，就是搞这个经营和超市之间的一个矛盾啊，这个还是需要进一步的审理啊，再提供相应的证据来解决，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 谁请求谁举证的事儿是吧、 嗯？没错。 所以说确实有这样的觉得不公平的事儿，您留好证据。 嗯。 证据拿不出来，咱也不好说这事儿是有还是没有啊，是吧？ 对。 反正今天和大家说的话题是这个雪中送炭和解决燃眉之急的事儿啊。 嗯， 虽然生活当中可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挫折和坎坷，但是别忘了我们身边总有很多爱我们的人。 没错， 虽然说不能指望着人家帮咱解决问题吧，但是啊在您能帮得上别人的时候您也伸出援手。 嗯， 行吧。 哎，那么最后呢再跟您这个说说我们的这个话题里边让人非常感动的一些这个情况。 嗯 啊，有朋友说，哎，我有一次呢在路边，我那个车呀爆胎了。 嗯， 哎，然后呢这个过来一位老司机，人家停下车了以后就一边教我一边帮我把胎换上了。 嗯， 你看这算不算解决我的燃眉之急呢？ 那简直就是太算了。嗯，当然算了。是吧？所以还是那句话啊，大家互相伸出援手。 嗯， 哎，我们之间的距离就拉得很近了。 没错。 今天的大城小事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王哥， 我是刘继彤，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2015，明天见。 再见。 大城小事，大城小说笑不笑， 说笑不笑，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点，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收听到的是新闻2015。